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8集，徐老继承人，大佬要搞事情来了。都是同住在京城的一个小胡同里的人，程管家怎么可能不认识徐老这位跟自家老爷子一个级别的巨擘呢？惊讶的是，因为他没有想到会在云城这个地方看到徐老。莫非云城比较人杰地灵？程管家暗暗思索着。徐校长对程管家点点头，顺便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。 打扰了， 没想到徐老会来。 程管家把徐老的外套挂到一边，然后挺恭敬地回答， 我先上去叫少爷下来。 随后上楼把程俊叫下来，才去泡茶。等程管家倒了两杯茶出来，才发现程木也回来了，手中还恭恭敬敬地拿着一盆花。程俊看了那花一眼，顺便拿起放在桌子上的茶，也没有喝，就放手中捂着。 你把他同桌发的微信拿给我看看。 程俊开口道。程木就翻开微信，点开备注为林同学的头像，然后翻出那条消息给程俊看。消息很长，林思然应该是在哪儿转发的。程俊半低着头，就慢悠悠地看着，一路往下翻，翻到最后才伸手把手机还给程木。 好像挺复杂的。 程木脸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忍不住点头。可不是嘛，一盆花这么费心费力。然而他还没有想完，程俊似乎是笑了笑，然后抬头看他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这盆花放秦小姐屋里，以后都由你照料了，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林同学讨论。 哦。 程木愣在了原地，程俊顿了顿，又眯眼加了一句， 你先找个园丁学两天。 嗯。 程木抬了抬头，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程俊， 你还真的为了这盆花这么费心费力啊？还要我去学园丁？我去特种训练营学了三年，最后的定位原来是园丁。 程俊跟程木两人说着话，徐校长就坐在另一边喝茶，不紧不慢的，就是有些心不在焉。程管家在一边看着挺急的，少爷跟程木怎么能晾着客人不管，再聊一盆花的事儿呢？尤其程木还真捧着一盆花来找自己了，他木着一张脸说， 程管家，你知道哪里有比较好的园丁吗？ 哦。 程管家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，翻了两页， 有个园丁，是管咱们别墅的花园的园丁，京城那边的人，你记一下他的号码。 两人都没有打扰坐在沙发上的程俊跟徐老二人，站在门口低声交流。等程木把这个挺牛逼的园丁号码记下来了，程管家才继续看向程俊的方向，发现他们家少爷又拿起了电脑，十分随意地放在了腿上，似乎在处理什么文件，又似乎在跟什么人聊天，总之就没有要跟徐老聊天的意思。程管家担忧地开口， 少爷这也太冷淡了吧。 他正说着，就见程俊忽然偏了偏头，跟徐校长说了两句，声音很轻，程管家没有听清，只看到徐校长忽然放下了茶杯，神色似乎有些波动的直接朝楼上走去。程俊却依旧靠在沙发上，伸手不急不缓地戳着键盘。程管家看了徐校长的背影一眼，问了程木一句， 徐老这是干什么？ 啊。 这会儿程木回答得特别快，特别的云淡风轻。他看了程管家一眼， 徐老不干什么，他就是去找秦小姐了。 程管家果然一愣， 徐老找秦小姐干嘛？ 难不成这两人还认识？以徐老的地位不太应该呀。程管家微微眯眼， 仔细思索了一下，想起了上次前队那一行人找秦冉的事，程木面色一僵。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，然后又很快反应过来，低头装作在给那园丁打电话，留给程管家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。徐校长的人影在楼梯口消失，程管家忍下心中的疑惑，然后走到程俊身边，问他秦冉请假的事儿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记事本，上面是他刚刚才跟人联系到的几位有名的高考辅导老师。楼上书房，秦冉穿了一件家居服，挺慵懒的靠在椅子上，书房窗帘是拉开的，他就看外面的雪，一动不动的，眉眼垂着，又轻又浅，几乎看不出他以前的风锐，只能看到一股子的沉寂，似乎只需要一个契机就能爆发。他身边还摆着另外一张椅子，椅子上还垫着毛毯。 有没有想好？ 徐校长坐在他身边空着的椅子上，没有看他，也看外面白茫茫的雪，声音苍凉。没。秦冉压着嗓子开口。 因为潘明轩那件事。 徐校长抿了抿唇，他也垂下了眼眸。秦冉握着毯子的手一顿，徐校长目光也有些幽远。他去宁海镇一开始是为了潘明轩，他一个数学各项成绩都远甩同期其他人的天才，却想要考稽查官，那种职业危险，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生死之徒。徐校长心疼人才，想要亲自去劝说他，却没想到去了宁海镇之后才发现潘明轩那个暑假死了。他跟着风楼城很长时间，查这件事的真相，甚至动用了京城的关系。潘明轩连个葬礼都没有，他的墓地就是陈淑兰现在的墓地，旁边是他没有立碑铭的父母。徐校长一看就知道什么人才不敢立碑铭，他只剩下一个妹妹，然后就是全程帮那妹妹处理剩下的事情。潘明轩也曾经跟自己提过的十分厉害的邻家小妹妹秦冉，也不是。秦冉摇头，不再回想。徐校长，咱们说说其他事情。秦冉说完又沉默了很久。徐校长看了秦冉一眼，然后伸手扶了一下眼镜，突然开口道， 当初你跟我说不想去京城，婉拒了我的邀请，可你答应了魏大师怎么说？ 提到这一句，他不由偏头看了秦冉一眼，语气还挺幽怨的。 我听程木说了，你外婆认识方院长。 徐校长也不急着秦冉的回答，继续慢悠悠地开口。秦冉的眉头动了动。 方院长，掌管京城第一研究院的一位院长，第三方势力，手下人才无数，京城有些名望的人都不会选择跟他作对。 徐校长说到这儿顿了一下， 不巧那家研究院是我们徐家手下掌管的。 徐校长依旧笑眯眯的，语气和蔼可亲。秦冉抬了抬眼皮，他心里慢慢思索着这件事。京城的势力划分他不清楚，没有仔细调查过，尤其那些老牌家族错综复杂的势力，除非让长宁调卷宗给他，不然他就算黑了整个京城的资料库，也理不出来多少有用的东西。等我明年去京城再给你一个答复。秦冉眯了眯眼，心中有松动，但没有立马答应。徐家的事情他没有查过，却也知道肯定不会简单到哪里去，答应了徐校长就意味着可能要参与徐家的一番权力争夺。以往徐校长问秦冉的时候，对方是三连否决， 就算是说考虑，眉眼里藏着的也是漫不经心的桀骜。这是第一次，徐校长看到秦冉松动了。他确实是在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，徐老喜出望外。 什么时候离开云城？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他也不着急了，也学着秦冉慢悠悠地靠着。秦冉垂着眉眼看外面的雪。过些时间。 行，那我就不送你，等你回云城。 好。该说的说完，徐校长就背着手，眉眼有些张扬地往楼下走。程管家也跟程俊说完了话，见徐校长下来的时候心情好像变得挺好。 徐老，不留下来吃饭吗？ 作为一个下人，程管家没有去打探客人跟主人的事情，就算针对秦冉有疑惑，也只敢在心中疑惑，不敢去问出来。 不了。 徐校长从架子上拿了自己的外套，一边给自己穿上，一边回着。 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处理。 程木也联系完那专业级别的园丁，见徐校长要走，就把手机装回去，然后拿了车钥匙去送徐校长。大厅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，程俊才微微眯了眼眸，有些困倦地打了个哈欠。刚想关上电脑，就看到右下角一个头像在跳着。看到头像，他随手点开，是老头的消息。 小池已经到医学组织了，那个爱徒啊，听小池说，你也要来医学组织？ 电脑那头，穿着白大褂的老头小心翼翼的，几乎屏住呼吸的看着对话框。程俊侧着头眯眼看着这句话，本来不打算回的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他轻声笑了笑，然后伸出一根手指，不紧不慢地打了一个字回过去。砰，电脑那头的老头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打击到了，犹如五雷轰顶地坐回了椅子上。 博士，您没事吧？ 今年医学组织的新学员担忧地看向老头，老头愣了两秒才缓缓地摇头。新学员还想问什么，老头就面无表情地看向他。 别问我什么事，我怕你哭。 几日后下午三点，云城机场，知道秦冉要走的人不多，来送机的只有魏子航跟潘明月。 冉姐， 潘明月鼻梁上架着眼镜，一双眼睛藏在镜片后，脸色雪白。 明年见。 秦冉拉下了卫衣的帽子，然后抱了抱潘明月。好好照顾自己。说着他松开手，拍了拍潘明月的肩膀，看向陆兆颖，叮嘱道。在学校帮我多看着点他。程俊走了，陆兆颖却依旧要坚守校医师的职业，他有气无力地摆摆手。 我一定会当作自己的亲生妹妹来对待，行不行？ 陆兆颖看了潘明月一眼，他对潘明月一向是爱屋及乌，秦小冉有个好朋友不容易，他当然会帮着好好维持两人的朋友关系。程俊手上拿着个围巾，就站在秦冉身后不远处，一双清俊的眉眼微微眯着。见秦冉还拉着潘明月嘀嘀咕咕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开口道： 该走了。 12个小时后 ,M 州，程水召集了一群手下，微微眯眼。 老大一个小时后到，在这之前，我选一个人出来，跟着老大他们。 M 州的手下都是程水一己之力建成的，程俊这个人比较懒散，除非有挺大的活动，不然他很少出山。听着程水的话，近20个人眼前亮了亮，都往前走了一步，自荐意思很明显。他们都是负责各个堂会的钻石来往生意的，当然手底下也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生意，都是游走在国际刑警马修眼前的人。 能跟在老大身后，平日里指点两句，都让他们受益匪浅，自然一个个争着来。程水满意的点点头，他伸手选了左边的第一个人。 杜堂主，就你了。 这是他培养出来的，武力值很高的手下，在程俊面前肯定拿得出手。杜堂主喜形于色，他跟上去问， 嘿，程先生，我需要跟着老大做些什么？ 不用。 程水拿出手机看时间， 好好跟着秦小姐后面，陪她玩就行。 杜堂主一愣， 秦小姐？ 嗯，老大带她来玩的。 程水点点头，示意他跟上。杜堂主脚步一顿，然后抱拳道， 程先生，我想起来下个月执法堂有个挑战，我需要好好练习，没有时间陪秦小姐玩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